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 明天风高路斜。

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想想是。 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，貌美赛过七仙妹，婀娜朵姿如翡翠，是红男绿女配，都是二十郎当岁，纯洁幸福勇敢追，爱打爱 K 绝不气馁，可他很自卑，是满脸人倒霉，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风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停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的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停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， 为了不输大声擂， 为了不服大声吹， 为了不哭大声笑， 为了不分大声飞。 不输大声擂， 为了不服大声吹， 为了不哭大声笑， 为了不分大声飞， 小小的人儿啊风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停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。 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